问下来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，再回头你不去，而曾经不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在流泪。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，自你患上失忆，便是我恋上命数的事，只因当失忆情发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运，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，无回忆的余生留住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，无回忆的男人就算偷握与瞒骗，抱抱我不过分，吻下来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，再回头你不去，而曾经不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彼此追忆不怕爱会终止，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而落空的人影仍在继续繁荣，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，人造的蠢卫星没探测出我满意，而再见不再夜。你下来我出去，讲再会也心虚，我还记得要天上团聚，吻下来豁出去，从前多么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这天记得要流泪。 第二首为大家拣嘅歌系孙燕姿嘅